但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总有一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车站。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40%， 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6度。明天白天本市有三四级偏北风，能见度大于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期末考试结束了，面对孩子拿回来的成绩单，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家长们，往往比孩子们反应强烈，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避而不谈，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唉声叹气，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虽说学校和社会越发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而孩子的分数高低也确实是家长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这个寒假，家长们该如何理清素质教育和分数的关系？如何通过培养孩子的情商、认知、视野，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面对高考压力，成绩提升只从课本来吗？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几位嘉宾和大家一块来交流。那么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春节后北京中考体检和特长生招生就要启动；传播儿童邪典视频多家平台涉案；2018年北京市公安局文职辅警招聘补录工作启动，计划招聘补录397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春节后北京中考体检和特长生招生即将启动。2018年北京中考体检时间为3月15号到4月30号，由各区中招办组织考生，学校组织考生到本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进行体检。外省回京考生的体检方式会由各区中招办发布相关通知，目前还没有具体方面的政策出台。北京中考英语第二次听说考试3月24号举行。北京市教委已经发布2018北京中考特长生招生通知，要求各区在3月23号之前将相关测试细则上报教委，各区特长生测试预计在4月初进行。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近日召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16家互联网公司有关负责人，强调各互联网企业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次律清查。广州应军贸易有限公司制作传播的 儿童写点动画视频案件已交由广州市天河区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查处，警方对于该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并提供传播平台的优酷爱奇艺公司、为该公司提供传播平台的腾讯公司立案调查。北京、广东两地文化执法部门将根据案件调查情况，对于该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提供传播平台的相关互联网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近日，第16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冬季现场决赛及文学特长生冬令活动在京举办。大赛将叶圣陶教育思想与新课程标准的教育理念、校园文学实践教育活动有机结合，以弘扬叶圣陶教育思想、促进配合新课程改革、引导中学生健康写作、发现与培养文学新苗为宗旨。评稿采取匿名方式，每份赛卷作文由三名专家评委分别打分，根据最后的平均分确定奖次。2018年，北京市公安局文职辅警招聘补录工作启动，计划招聘补录397人，本次共有技术保障、辅助管理、行政事务等3类12个岗位，包括计算机网络维护、影视制作、文职助理、信息管理、档案管理、接线查询等。2月26号到3月2号，市民可以登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网络报名。报名完成后，将统一组织实施笔试、面试、心理测试、体能测试4次考试。近日，北京阅读季联合北京海淀区文委在海淀区田村街道举办了海淀区2018年海之春新春文化系列活动——西木学堂新春庙会。邀请社区的孩子们和家长过传统大年，逛非遗庙会。在庙会上，家长们带孩子听新春故事会，观赏国粹大舞台的舞龙、魔术、皮影、京剧等演出，写新春福字，做雕版年画，抖空竹，做剪纸，画脸谱。2018年北京阅读季将围绕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文化带三大文化带，提炼水秀、山清、城美、人和的宜居城市人文阅读，逐月推进全民阅读。春节期间，11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25项新春游园活动及文创产品联展，邀您原味过大年。游园高峰预计出现在大年初三到初五。根据往年春节假期数据分析，今年市属公园及园博馆的游客量预计将达到180万人次，接待高峰将出现在大年初三至初五，入园高峰将集中在10点到15点。建议游客提前购买网络电子票，刷码快速入园。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重要提示信息的通知，请大家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以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家有儿女，我们的家长的这个课堂板块。那么大家有您的这个意见建议啊，包括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的想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嘉宾交流。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同时呢可以在上面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期末考试结束了，面对孩子拿回来的成绩单，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家长们，往往比孩子们反应强烈，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避而不谈，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唉声叹气，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虽说学校和社会越发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而孩子的分数高低也确实是家长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这个寒假，家长们该如何理清素质教育和分数的关系，如何通过培养孩子的情商、认知、视野，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的家长课堂又要开讲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强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必须首先代表广大家长向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杨洋大主持啊，致以春节的问候。 还没放假呢。 但是很多人走了，你们还在坚持啊？ 对，其实每个岗位都有它的这个必然要坚守在岗位上的原因。我想除了我们之外，您看很多的像这个公交车是吧，民警等等，其实在过年的这一段时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当成一种就跟日常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 主持人的心态有多好，表扬 跟同样都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朋友们也都道一声辛苦哈。 对， 同时也感谢两位哈，这大年根儿的还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也很辛苦。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人大附中分校高二同学李娜琪，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欢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面对高考的压力，提升成绩难道只能从课本里来吗？那么其实这个问号打的当然不是哈，所以我们就要和今天的两位嘉宾一块来聊聊，除了课本的知识之外，我们还从哪里啊能够提升分数。陆游呢有一首诗哈，功夫在诗外啊，前一句呢就是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其实跟我们这个学习是一样的，如果想提高分数死盯在这个课本上估计也是不行的哈，也要在生活当中呢去广泛的涉猎，开阔自己的眼界。所以呢，我们就先问问这个李娜琪，从你现在的这个学习来看哈，你觉得死记硬背的内容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对，包括我们的一些试题呢，就是它会加入一些创新的板块，比如像政治，它以前就是就一个地方来答，你只要默写出来它就可以给你全对，但现在它会让你围绕你学过的整本书或者加上你一些生活的感悟去答这些题。对， 这样的话呢，就光默写肯定是 不 行了，光默写动的只是背啊，但是现在的题目呢，你得不但知道背下来那个内容，还得知道怎么用的那个内容。所以说呢，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现在读死书死读书恐怕真的是不行了哈。 真的不行了。 那这个呢，除了在试卷上我们的同学真真切切的看到试题表现出来之外哈，其实它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吧，李先生？ 如果我们以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一月份教育部那么新颁布的这个关于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的这个课程标准的这个改革来说，我们就能深切的感到再死读书是没有出路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在这个他发布的这个课程改革的这个原则这部分，就是修订原则这部分，他有这么几句话我们可以品味一下。你比如说他说了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那么好了，他这个将来的这个教育啊，这个教育这个课本啊，包括他的考核，就是要贴你的生活和思想。如果你说好了，我贴你吧，我贴课本吧，那你自己没有思想，没有生活，那你怎么能在这个考试当中去脱颖而出呢？因为人家考的就是你的生活，可是我没生活，我就是课本，我就是听你的，那不行的。 当初比如说死记硬背的内容多一些的时候，那大家可不都是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答案出来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对了错了。那么现在不行了，你这个答案出来之后贴近生活，比如说李大奇他有他的生活哈，那可能 张大奇的生活， 对呀、 对呀、都不一样。 其实同样也要体现在试卷当中，其实就是可以更个性的去反映学生的 个人成长。 而且人家教育部的这个制定原则里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促进每个学生他要让他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嗯， 那好了，就是没让你死记硬背啊，就是要让你生动活泼的去学习和生活。 嗯， 所以说你看这样改了以后的话，你再想说好了我关上房门我弄本书我就背吧，不是那么回事了。教学变了， 嗯 啊，它教学变了， 对， 它带来了变化。我们要说吗？还有时间吗？啊，比如说，它首先它教的变了，就是它的课本就是生活，它可能你要是没有生活的话，你无法完成这个课业。 对， 这是第一个变，内容变了。第二一个形式变了，它会出现大量的。其实我们在现实中有些中学几年前就已经做到了，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议题的这个研讨啊、案例分析啊、实地调研啊、小论文啊等等的。你说我背书吧，没有， 嗯， 它的教学方式全变成这些了。 对，李娜琪，那你在这个学习当中会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比如有议题研讨，还包括你自己要撰写一个什么论文之类的吗？ 对，有，就是包括不管是语文啊、政治啊，他们很多地方都是让你写一个，比如说150字到200字的作文，这就需要不仅仅是从课本的基础知识上去答，还要通过你的生活、你的视野去， 所以说就必须要把学生你课外的生活当中积累的东西拿到试卷上来。 所以我们的家长要跟上，也就是说按照您原来的标准啊，按照您原来的那个眼光，觉得这孩子没不务正业，他怎么没看书啊，他怎么没背书啊，他怎么没做题啊，他怎么没事那讨论呢、都是干老动手啊，那就是他的学习，他教学形式变了。 对， 所以我们家长理念要变。 嗯， 再说考试吧，你比如过去啊，比如咱们就拿雷雨来说，学雷雨这篇课文，也许过去考的是作者，考年代，考谁出场，考谁的性格，你只要写上一段就行了，这是可以背出来的。 嗯， 啊，这是可以背出来的。但是现在怎么考啊？就是我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他们的没有这个音乐课了啊，也没有美术课了，它叫艺术课。艺术课怎么上啊？你可以报一个雷雨的这个剧组 啊， 哎，然后你去 演 雷雨， 演话剧啊、 哎，李子怡他我的孩子就演的是那个鲁妈、 哦、 啊，鲁大海他妈妈是吧、嗯？然后在你演的过程当中，让你深切的体会这个人物。所以你说我考雷雨，我答个卷子吧，没卷子。 嗯， 那你的这个考试成绩就是你台上的表现。 嗯， 哎，所以他也变了。因此说，我们这个再去死记硬背，哎呀，你没法弄了，你肯定你跟学校就不合拍了。 这个课倒挺有意思的，艺术课哈、 啊， 考这个舞台表现， 有话剧，有京剧啊，什么都有。 哦，这也是就是你可以去选，是吧？ 你可以选，不是说都演雷、 都演。我说这角色全班分一遍， 没有，还有唱京剧的， 嗯 啊，还有这捏捏人的，你干什么都行。 所以说考察的形式其实也发生 了 变化 了， 对对对。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试卷相对来讲比以前其实是难了。你看着好像是啊。 对呀，他当然难了。你想突击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个性啊。这里边实际上我们现在甭对孩子说话啊，孩子应该喜欢这个，让他做自己最想做的自己，他当然很高兴了。现在我们就是要特别对家长说，您得适应， 对， 可别觉得孩子不务正业呢， 不能把孩子圈在屋里，天天那几个课本，得给他们放出去，开阔视野。 对，这是对家长说的话。 开阔视野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哈，但是。怎么重要啊？我们这会儿也提到一时之神来，让家长呢去感受一下他的这个视野的重要性，对吧？ 嗯，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说，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雷雨，那起码我们的孩子得先把这个雷雨知道是什么意思吧，您得看一遍吧，而且这还高考必考篇目呢，是吧？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但是说这样的结果，比如说给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您觉得？ 带来的就是他的体会会更深刻。 嗯， 但是这里边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副作用。 嗯， 就是什么？就是刚才没说，我们没说出来的这句话。 嗯、 我们不光要告诉家长要改变一些观念啊、 嗯， 孩子也要注意问题，就是学生也要注意问题。好了，这回活了，这回全是动手，全是玩了， 嗯、 我就可以不背了、 嗯。 那还真不行。 嗯， 公式你得背吧？啊，包括语文的一些经典的篇目，你还该背的还是得背的。 嗯、 我们不是说不要背、 嗯， 而是说不能死背， 嗯， 不能只背，你必须在背的基础之上有你自己的 更多的体验和自己的想法。 嗯， 所以我们要对孩子说，不是说这回得了书扔了吧， 嗯， 什么都不背了，这可也是不对的啊，这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打破那种啊，就是只是去背，唯一的把背当成是一种学习方式的这种观念。 嗯， 同时又是说，不是背完了就什么都完了。 嗯， 你如果要坚守着我背完了就完了，我这作业就完成了，你傻了。 嗯， 你肯定会好不了， 所以 成绩好不了。 你偏向哪一个极端都是不可以的， 都是不可以， 两条腿走路啊。 嗯、 那李娜琪，你对现在的这种考试方式的变化，包括这种考试方式带来的你可能学习方面的这个变化，你适应吗？你觉得这种方式好，还是以前的那种非常单一的那种，你觉得你更能接受，更简单一点？ 我比较喜欢这种创新的，因为这样就不会把你去囚禁在一个牢笼里，它会让你打开你的想法，打开你的思维。包括我们这个寒假也有雷雨剧的排练，就是你当你去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去对这个角色有更深的研究，这样子会得出来更好的一些，就答题上更好，就更好的去灵活运用。 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变化可能是让孩子们更主动的去探究，因为我要演好这个角色，那我得知道这个角色他到底什么样的这个心态，什么样的性格，你研究明白了你可能才能演得出来，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把他们的主动性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给调动出来了， 没问题。但是呢，大多数孩子我估计是欢迎的，也不排除各班的孩子觉得还不如背书呢，背完书啊我就没事儿，我就能玩手机了，这可好，我还得背台词儿，我还得上去演，是吧？ 但是真的单纯的背的话，它体现在试卷上未见得能拿分数呀，是吧？ 对呀、啊，所以我刚才就是说，可能有的孩子他也不愿意这么丰富多彩， 嗯、 还真有可能、 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提醒家长要把各种孩子啊那种愿意的和不拥护持不拥护态度的孩子都调动好。 嗯， 因为这么走啊，这么做是方向。 嗯， 啊是方向啊，而且是能够把孩子调动起来、 嗯， 他的学习积极性，他认识自己啊，他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都增强、 嗯， 这绝对是正确的。 那您再给家长说说，怎么样来培养孩子他那种除了学习之外的视野？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能够让大家呢打开眼界？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从学生的这个他所生活的这个空间上去考虑问题。 嗯， 他无非就是在学校、在家庭和在社会。那么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引导孩子、鼓励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啊，你不要说孩子说我想参加个什么啊，这有什么用啊？那有什么用啊？全被你打击了，是吧？所以引导孩子呢，在学校利用各种资源。啊，参加尽可能多的活动。 嗯，现在学校里的社团活动应该非常多。 啊、 你们学校人大附中大概你最喜欢的哪些活动？ 我们是社团没有那么，但是我们选修课特别多、 嗯， 就是你可以去挑一些你感兴趣的，比如说我们有那种戏剧类的， 嗯、 然后还有文学类的、 嗯， 然后包括大学一些先修课，比如说微积分啊什么的， 嗯、 就你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 其实充分的利用刚才您说的资源哈， 哎，你就是 在学校里边就可以， 学校已经提供这么多资源，嗯、我们要支持孩子把它用好。嗯、 对， 当孩子觉得好像想偷懒的时候，或者觉得没兴趣的时候， 嗯、 你可以引导一下， 嗯、 这是学校资源， 对 学校资源。还有一大方面就是特别要善于从你的同伴身上去看正反两方面的这个、 嗯、 就是从正反两方面中来吸收一些营养、 嗯、 然后呢把自己的思维啊认知啊来提高、 嗯、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抓的家庭教育啊实际上是包括八大方面但是我们只搞了一个亲职就是老师在讲家长怎么当家长， 嗯， 我们很少去讲怎么当孩子， 嗯， 在这方面，无论是社会力量还是学校资源，对这一块，我认为抓的都是很不够的。于是就出现了什么？孩子不知道怎么当孩子，他就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之后呢，家长又是在没有子职教育基础之上去进行亲职教育，这就很困难。 嗯， 这就很困难。 其实同龄人其实交流起来应该是， 你引导 更容易哈。 对呀、啊，你引导上，你比如我就家长有人向我反映说孩子对他可能不太礼貌啊，不愿意交流啊，然后呢给孩子指出之后，孩子就说我这是算好的，为什么我们班还有打家长的呢？还有根本就不让家长进我这房间的呢，啊，那么好，这是反面的，对吧？这纳吉这在这点头，那么好，就在这方面你比谁？ 他做的对不对，你从各个角度，伦理上啊，法律上啊，啊各个角度啊，你去引导孩子要进行子职教育，这都是在利用社会资源， 嗯， 利用社 学校的资源， 学校资源， 嗯， 至于家庭当中，那就更重要了。 那我觉得家庭当中应该父母的，事业更重要一点。 首先是你当然啦，这个家庭啊，这个父母的视野啊，某种意义上就像那个自驾游当中那车辆啊，这个你到哪儿，那孩子才能在哪儿。 嗯， 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些个别例外的和孩子比你视野宽，但是更重要的，尤其在低龄的时候，那是由你来决定的。那是由你来决定的。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个家长早上七点多钟就发，谁有全市各区县的这个模拟题，我要让孩子都做一遍。哎呦，我就觉得，而且还要三年以来的。啊，你说现在高考改革飞速的在改革，你做三年前的有什么用？而且把16区县的全做一遍，这是什么理念呀？他就是这种视野，怎么能够把孩子带领好？他不可能带领好。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咱们就是形象一点的说，穷人觉得富人的天天吃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大白馒头。因为他的视野就是大白馒头，他的理想就是这个，而实际上呢，那各种菜系啊等等他就不懂了，什么药膳他根本没那知识。所以这个家庭教育，他父母的视野相当重要。 嗯 啊，父母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视野，你说我数爹我自己就视野特高吗？特宽吗？不能保证，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学习和改变的这种意识， 嗯 啊就可以了。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对，就是家长的学习和改变的意识， 嗯， 最重要。如果把这个观念给孩子，那家长就省心多了。 所以最最重要的，实际上你要是说啊，说我这个视野从哪儿来啊，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改变的这种意识啊，你要把视野当回事儿。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家长就是，哎呀，孩子这个我给他指出来，你要设计孩子就是说助学助考啊，他是有一套体系的，他是要从七大方面去助力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告诉家长之后，家长说，哎呀不行，忙不过来，现在分还没上来呢。哎，他就不明白，你把那些事情抓好了，这分就上来了。其实孩子在那苦读，你就是应该抓其他那六个方面，你也抓不了分啊。对吧，你也不能出卷子，你也不能去判题什么的。但他就是这个视野打不开，他也跟孩子同样陷到这道题里头去，那就错了。 嗯，所以这是家长呢最需要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我觉得那种理念特别重要。嗯， 对，就是他要改变，我要改变。 嗯，所以呢这个开阔的视野其实呢很大一部分家长那儿自己先提高。那其实呢在孩子这个方面，其实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哈，和方法，他们喜欢的啊，去打开他们视野，让他们开心的那种方式。那我们呢一会儿也问问这个李大奇，在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打开自己的视野，你觉得你怎么做特开心，同时呢对学习还有帮助。因为马上呢要进一段广告啊，所以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交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说说您的看法和观点啊。我相信刚才就像片花当中说的那样，分数高低的确是家长们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哈。但是您把这个理顺了，就像跟刚才您说的这个分儿是为什么怎么来的弄明白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也不该绕开。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鼠爹啊，还有人大附中分校的高二同学李娜琪，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您有您的看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同时我们在群里会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二维码，大家点进去哈，就可以收听啊我们的直播了。也欢迎呢大家随时的参与。好的建议和方法，我们大家呢可以一块儿呢来分享。行了，就先说到这儿，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居民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 高考报志愿就找居民师，居民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期末考试结束了，面对孩子拿回来的成绩单，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家长们，往往比孩子们反应强烈，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避而不谈，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唉声叹气，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虽说学校和社会越发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而孩子的分数高低也确实是家长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这个寒假，家长们该如何理清素质教育和分数的关系？如何通过培养孩子的情商、认知、视野，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的这个家有儿女板块呢，带来的话题呢是面对高考压力呢，提升成绩还可以从哪里来？为大家请到的是您熟悉的明星家长鼠爹，也是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啊，李强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人大附中分校的高二同学李娜琪，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刚才我说了哈，其实开阔的视野，李强先生是从这个家长的角度哈，从这个指导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介绍。其实呢，还有一点，那就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他们是如何呢来看待这件事儿的？李大奇其实业余生活挺丰富的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觉得你开阔视野是从哪些方面得来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旅游吧，去各个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学校。会组织我们去游学之类的。 嗯， 我们比如说去安徽，我们会爬黄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十一去泰山。 嗯， 就是当你爬到那个山顶的时候，就是你平时听到过什么"一览众山小"这种诗句，但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可能感觉的是哇，好厉害。但是当你爬上去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我觉得要是将来写作文的话，那种心理的感受和你在诗里读来的还是不一样， 对， 是吧？ 对， 对。 同时呢，你登了黄山之后的感受和你去了泰山之后那感受又不一样。 对， 嗯， 就黄山还是主要是好看， 嗯， 泰山主要就是那种浮云的感觉。 嗯，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是要你自己体验之后，你才够 亲身去体验， 对你才能够说得出来，能写得出来。 嗯， 像游学，一般你们都会到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去呢？ 就是我们去过两次，一次是西安，一次是安徽。 嗯， 就是去这种很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比如说西安我们就会去了解一些关于唐代的历史啊之类的，然后安徽主要是以就是去感受心灵为主，比如说我们会体验一下安徽的徽墨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刚说的黄山，就去体验一下那种自然的。 嗯，那你觉得比如说去了西安之后，那种亲身经历和你在书本上得到的关于西安的这个历史方面的知识，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种游学经历带来的课本之外的东西是什么？ 嗯，就是一是给你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享受，然后如果就是你光看剧本的话，光看课本的话，它只是一些文字上直面带给你的，但是如果你去亲身体会的话，它会是你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嗯， 然后包括我们考试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就是当你只看到课本，你只会把课本那些原句搬上去，但是当你自己去体会了之后，你会把你心里的感受也会写出来。嗯，会给你的作文加分。 所以说为什么写作文要有感而发。 嗯， 我真的去了，我有感觉有感受，我才能够写得出来。当然了，这也需要这个小作者他会有一定的比如说文字的功底，他可能才会把你积累的那些知识用在上面。我平常读的诗多，那我可能灵活运用的这个方面就要好一点哈。 嗯，对， 所以说这种亲身经历呢，可能是作为这么大年纪的同学应该去体会的哈。 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还有其实这不就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吗？刚才鼠爹说了这个开阔视野，其实从生活当中这不就是开阔视野吗？平常的旅游也不能小看，但是也不能说哎呀 春节了，我们这个开阔一下视野，然后为什么为了什么而去做什么。 但是这里边有两点我觉得要注意。第一，旅游呢并不天然的就一定给孩子带来什么。就是说现在发现啊，有的家长反映，包括我的孩子李子怡，他现在也在这个有关的公司里边在带团，带这些游学的孩子们，他就发，包括他自己，到了这埃菲尔铁塔底下，他在玩手机，他对这个铁塔不感兴趣啊，他对，所以说不是说花了钱让孩子游学他就一定有成效的， 就是不要有太强的功利的目的性，是这样吗？ 这个也对。但是呢，相反的也，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对孩子有一定的引导，就是说你为什么去西安而不是黄山，或者黄山而不是泰山，你要对孩子有一个引导，你让他先发生了兴趣啊，然后呢，甚至要做一些题目，你比如说上次我节目中说的海南岛那个例子，他是什么时候独立出去的，他的像个鸭梨啊等等的，你让他敢一定就是有兴趣了，然后你再去啊，让他去报这个游学的这个活动，他可能才有更大的收获。所以说不是一交钱就完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家长呢，咱也不能误导家长，必须跟家长说清楚，实际上呢并不是说只有游学，当然说纳奇他有这个条件，他有这个时间条件，包括经济条件，他觉得游学中这个收获更大，没问题。但是也，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游学才有收获，这个是不能画等号的。实际上我们的视野是什么呢？你只要有视野这个意识，随时随地的都能让孩子打开视野。比如刚才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坐在一辆车上，然后呢，那个纳奇的妈妈就问啊、就问我说，我这个高血压的药，我要不要停一种？然后我就没说话，我说纳奇，你来分析这个事儿。然后他强调了两点，然后我呢再跟他分析你这个两点是对在哪儿呢？问题在哪儿？然后呢还应该怎么考虑？这就是视野。因为我有点医学知识，那么在这种我们成人的这种对答中，就把孩子加入进来，引导着他去思维了。就引导着他去思维了。所以生活中我就觉得啊，无处不有这种这个教育资源。都在打开视野。 不一定非得跑到埃菲尔铁塔去。 对，我现在实际上在我的鼠爹群里，我总是在讲啊，鼠爹谈家教啊，第几十期几十期，我觉得我天天都可以，有的时候一天我要说仨话题都有啊，说不过来啊，资源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家长只要有这个意识，把身边的这个就给他用好， 俯首皆是哈。所以大家要善于会运用它。 善于运用它。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同学其实在这个面临高考的时候，就是获取时事信息这一块，往往把它看成一个，哎呀，到这个点了，然后把这个全攒一下哈，就有点突击的感觉。那这个李纳奇平时哈，你是怎么样去获取这方面的信息的？我觉得这同样也是开阔视野，是吧？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日积月累吧，你要是突然去看那个信息量太大了，你也不一定能记得住。我们主要就是我们家晚上吃饭的时候啊，会讨论一些关于就是最近发生了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政治课上每节课之前都有课前演讲，就是每个同学会对最近发生的某一个时事去加以评论。然后这个带给我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政治考试会有一些时事题，比如说考到了那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那个第五任行政官，就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林郑月娥，但是如果我去了解了，或者是我们家去了解了这件事情，就会不在这道题上丢分。 其实这也就是茶余饭后聊聊天的事儿嘛。 对啊，因为现在的高考啊，它是个，我们得承认高考确实是个指挥棒啊。它高考提倡的就是要把平时的生活考出来。啊，把你平时的能力考出来，把你的平时的课堂表现考出来。如果你平时什么都没有，啊，那你怎么考啊？说白了吧，就是有点课本之外的东西。而且呢，由于这课本本身就是生活，那就没这个外延就你就没法界定它了。所以我们呢，我一直就是主张我们的就是要让孩子啊有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就是说我对什么可能我比如我对新闻。啊，我能条条就能说出一堆事儿来，啊，这个比如说我对这个《红楼梦》，啊，我相对的比较熟悉，这一百来个人我都能说出来。他要有自己的擅长的一个领域，那么你在去学习的时候呢，就可以答题的时候往上靠，就可以利用这些素材。所以说我们到底是把这个，平时的这些 不管是时政的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是把这个信息当成考试还是当成生活？如果仅仅的你都把它认为这是考试素材的话，你就完蛋了。 嗯， 第一是痛苦，第二也不知道干什么用，因为什么你不知道他考什么呀，你把它都当成考试题，这不难死了吗？对吧？你只有把它当成生活，而人家高考包括现在的科改就是要贴近你的生活，那你就来了劲儿了，因为他在贴你，你本身就有啊。 嗯， 所以我刚才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家庭氛围挺好的啊。 嗯， 茶余饭后说一说感兴趣的事儿，国内外的大事儿哈，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的给他积累相应的有关这方面的素材呢。 咱们抛哎，就是抛开从医学上啊，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咱不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家庭氛围是非常和谐的。 对， 这个长幼之间是有亲子关系，他是可以交流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个亲子关系出现问题呢？就是因为他太单一了，多少分？你怎么样？你这是学了吗？你那背了吗？全是这玩意儿，孩子就反感。 你看很多这个高分的同学，你反过来问他，他们的这个亲子关系，他们的家庭氛围都是非常好的。 嗯， 对呀，你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他分从哪儿来呀？ 对， 但是我们好多家长不注重这个， 嗯， 就是分。 对，所以呢，其实想得高分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哈。您想，一个茶余饭后很好的家庭关系，大家互相的这种切磋和聊天，往往呢就是让你的这个精神放松，然后呢让你的这个在吸收知识的时候可能效率更高，这不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嘛。那么我还想呢，一会儿再给大家呢，这个让纳奇从亲身体会来讲哈，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样来就是去分配的哈，这个比如说歇一歇呀，学一学呀，啊，怎么样相得益彰啊，去把这个自己书本上的知识在非常愉快的这个心境当中就完成的。那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交流。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景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刚才大家听到这一段哈，其实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四位主持人呢给大家的一些新年的祝福哈，也是说我们在2018年呢怎样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好，那今天的这个家有儿女呢，我们请到的是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熟爹，同时呢也请到了人大附中分校的高二学生啊李娜琪，和大家一块来分享。提升成绩只从课本来吗？当然不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劳逸结合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同学先给我们来提供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喜欢的啊，我相信同龄人可能也会能够借鉴到啊。 就是每个人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都会有课外班，但是在这课外班之余还是需要去休息的。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摄影，我就会去楼下呀，或者是去哪个公园啊去转一转，去拍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子不仅呼吸到了新鲜空气，还就是给心灵上一个放松。或者是我们平时周一到周五 会有几节体育课，在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下面去放松一下，而不是还待在教室里去学习。 嗯，平常你还会去跑步啊游泳啊什么的吗？ 对会、嗯、跑步就是主要还是周一到周五、 嗯、 游泳会在周日去游上一个小时、 嗯、还有我知道你这个有一些其他的特长能给你带来些什么，比如说你的书法，我看到你写的字非常漂亮啊、 嗯、 当然那是写了一首诗、 嗯、 那诗也很漂亮、嗯、同时还学了跳舞是吧？ 啊，跳舞 有吗？ 没有 哈。好，那这个像这种比如说可能会从小培养的这些爱好，你觉得会对你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帮助？ 哦，我从小不跳舞，但是弹琴。 哎、 就是、 小时候没跳过吗？ 小时候跳过，但 是你看他还是跳舞。 对，还是跳舞。 当做一种爱好。 对对对、嗯、然后主要还是弹钢琴。 嗯， 就是弹钢琴的时候就会去更加的放松一下，就不会说去绷着弦去怎么着、 嗯、 然后弹完琴或者说去运动完了之后就会效率会提高，就是你学习效率会提高。 嗯嗯，那个时候你的做题原来可能做十分钟，现在五分钟得了， 对，速度会变得 更。嗯，所以说必须要劳逸结合。那蜀爹也给我们这个补充两句哈。 嗯， 在一些这个我们的内容形式上哈，比如说适合的，比如说采取的一些方式，你也不能太那个，比如说我们平常做不了的那个，是不是也不行？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这挺难说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每个孩子兴趣爱好他有，包括体质啊，他的兴趣点都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硬性的规定。 按照每个人的， 哎，说我开个方子，你就一定要、嗯、一个小时游泳，什么半个小时太极拳，这是不可能的。 你要让我游泳，我还不会呢， 嗯、哎，啊， 连太极拳还没练过呢。 啊，我教你，啊，我当过太极拳教练。 哇，所以说这得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特点。 对，但是这里边有几个观念，我觉得我们必须建立起来。 嗯。 啊，有几个观念必须建立起来，那么你就自然而然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了啊。什么观念呢？第一就是就是放松这个事情啊，适当的劳逸结合，不仅仅是孩子的事儿，它一定也是我们助考家长的事情。 嗯， 家长要是不放松，这孩子也没法放松。 嗯， 为什么呢？你较着劲看着孩子稍微一放松，你肯定要爆发。 嗯， 你不爆发你就忍着就可能抑郁症。 嗯， 啊，或者说焦虑症。 你爆发了呢，和孩子 爆发就打起来了。啊，爆发，反正你不爆发，孩子也能看出来，你那要地震，啊，你那要地震。然后呢，你老憋着，你就焦虑。所以说，你焦虑了，这个家庭不和谐了， 亲子关系就紧张了。 肯定你就是没跟他发生冲突，孩子都觉得他能感觉出来，他是人呢，他多聪明啊，小动物都能感觉出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家长跟孩子都有个劳逸结合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对 啊，第二点呢，就是放松啊，这个劳逸结合可不等于睡眠。 嗯， 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哎，这孩子现在原来睡五钟头，现在我能睡八个小时可以了，不是这概念，啊，那么孩子在保证他基本的睡眠，当然你要保证这个睡眠，我们节目中也谈过，说，到底多长时间，这我不展开说了，它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睡觉以外，他还有个休闲的问题， 嗯， 啊，甚至要有发呆的问题，你不能说只要不学习，那就是休闲，只要不睡觉了。就已经休闲了，不是，这不是一个概念， 嗯， 啊，就是真正的这个他的时间，非学习的时间里有他必要的生活支出的时间，就是他要做一些事，那未必是休闲，啊，然后呢，他还要有一些娱乐的时间，他得乐，不是说他在那儿发呆，我现在没学习，我就放松了，没有，他要乐出来，不管是唱歌也好，跳舞也好，还是干什么，出去跑步，跑五公里，我们有个女生是这样的，每星期都跑几次，非常棒，他得愿意做他愿意干的事儿，他才行， 嗯， 啊，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个休闲就等于睡觉， 嗯， 这是第二个观点， 嗯， 还有一个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嗯，一定要就是保证室外。这个必须要单说，室外活动和体育运动是要保证的， 嗯， 没有这一项那是硬伤， 嗯， 啊，你说我的休闲就是在女孩我这儿画个画弄个娃娃， 嗯， 啊，什么我玩玩手机那叫休闲吗？哎呀，那太 必须得户外出去， 必须得有户外，除非咱身体有 什么病，咱们单说啊，说摔了都得出去晒太阳，啊，一定要保证这一点啊，要保证户外活动， 嗯 啊，再有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考虑适度的问题。所以这个什么叫适度？其实呢，过去呢，我们也散见着都谈过很多次，它要和你的时间段有关系。 嗯， 我处在什么时段？你比如放假了，它肯定要多一些。 嗯， 现在正要考试了，那你就要少一点。 对， 那高二跟高三又不一样。 嗯 啊，高三的上学期跟下学期又不一样，对吧？三月份跟五月份不一样，而真正到了六月份就到。那真得放松了， 嗯， 那就别太学了，就，所以它跟时段不一样，跟每个孩子的目标承受能力不一样，所以我们家长为什么有时候着急呢？他看这孩子没有玩手机啊， 嗯， 那没办法，因为您的孩子对手机他需求的比较旺盛， 也不能拿别人孩子的这种方式来强加在自己孩子身上，你看人家怎么那样，你为什么不能那样？ 问题是您过去没有把他培养成人家那样啊，他现在一天就是要玩三小时手机，他只要玩了两个半小时，他就是进步。哎，你得一点点来，他得有心理满足，因为有的孩子就说了，我是人呢，你怎么能老让我学呀？你们不要妖魔化高三呀，那我还不能玩会儿了？那好，那可以玩会儿，那时间度不一样，有的人半个小时够， 嗯， 有的人可能他就需要两个小时， 嗯，这需要自律。 你得自己跟自己比， 嗯， 要跟自己，这是第二点， 嗯， 一个是时段，一个是那个什么啊， 嗯， 你的那个自己跟自己的需求去比，还有一个就是目前的状态， 嗯， 啊，你这目前的状态，你比如他正心烦意乱的，你让他多玩一会儿， 嗯， 啊，多休闲一会儿， 嗯， 说现在状态挺好，连他自己都知道，哎，我现在学进去了，都别理我， 嗯， 啊，我别玩手机了，你让他玩，他都不玩， 嗯， 所以说在度的问题上，我们又要有一个综合判断和引导， 嗯，一个是松紧度，一个那个是时间， 哎， 你怎么 时长，时长，然后呢就是主体，那么不光是孩子，家长也得，也得放松，还有呢就是说放松是高质量的，它包括一些娱乐， 嗯， 要乐起来， 嗯， 还有户外这些，我们综合起来， 嗯， 这才叫劳逸结合， 很实用啊。那李娜琪今年是高二哈，啊，转过年来九月份你就开始进入这个高三了哈， 哎，其实家长早就说了，我们叫新高三去年开始，我说您这新高，我说什么概念，他说我们马上就高三了，这概念非常好 好， 我们不说高二，新高三。 所以说有没有这个你对高三生活的一些展望以及一些计划，另外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怎么样要求你的，和你自己的想法目前来讲有没有什么冲突？ 还好，就是我们班会和高三是一个楼层的，所以会看到一些高三学生的作息， 嗯， 就是主要就是学习，但他们也会去户外活动， 嗯， 然后我的父母就是会给我足够的休息时间，但是当我开始去学习的时候，他们也会禁止我这种电子产品带入我的屋子里， 下次自己自觉禁止。 对， 哎，不要再让家长提醒。 嗯，那你已经看到了，其实同楼层的高三同学他们的那种状态哈，你现在心里你觉得你可以适应吗？或者你可以很快的就去接受和融入那种节奏吗？ 我觉得 一旦到那儿，你紧张吗？畏惧吗？ 我觉得紧张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期待一下高三，因为毕竟高三完了就可以到一个新的，就是新的 环境， 对对对对， 到大学里面。 对， 我这么盼望着脱离。 他的想法是赶快结束吧。我刚要表扬他，他有这种用求战的欲望，原来是为了快点结束。 但是那等于我们换了一个环境，那儿的生活未见得跟你说比现在放松。真正的大学生活，那如果你看怎么过哈， 李子怡专门讲过这个，让我回到高三吧。大学生讲让我回到高三吧。 对，所以说呢，每个人的这个期待可能会不一样哈。还有的，您不知道，我采访过那孩子说， 啊， 我考上大学，然后我这毕业了， 嗯， 然后我就可以四处去玩，我可以游历， 嗯， 然后干我喜欢干的事儿。 嗯， 其实我觉得，在学生时代，你依然可以去干这些事儿，不用说把高中弄得那紧紧巴巴的，然后说把所有的盼望、所有的期待都留在后面。 不要妖魔化高三，什么手榴弹用上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了高考， 对， 那都是不对的。 对， 那一定是你在补过去的欠账。 嗯， 我非常反对那种做法。 所以呢，日子是自己的，一天一天，我们的这个年华，我们要一天一天的过，我们别把

依据用御饮二字进一层尽显热烈场面，酒宴外加音乐着意渲染气氛。文中的催字究竟作何解释？醉卧沙场一词又表现出了作者怎样的情感？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的经典诵读《凉州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现代学史》《成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并出版相关图书，被观众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是7年来连续在百家讲坛担任主讲人的学者。 今天我们来欣赏盛唐边塞诗的另一个代表作家王翰。王翰的代表作《凉州词·其一》《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首诗。王翰是盛唐边塞诗人群体中间一个很另类的作家。这个作家的话呢，仕途上也很不顺利，他也是两次遭贬，第一次贬为汝州长史，第二次被贬为道州司马。这个道州司马可能说起来，可能很多今天的朋友们可能都不太理解了，不太了解这个地方。道州是什么地方呢？道州就是湖南省的道县。道县在什么位置呢？道县在湖南的这个西南部，靠近广西柳州的这一块儿，一个山区里一个小县叫道县，唐代叫道州，他贬到道州去了，结果就死在了途中。王翰这个诗人呢，在仕途上他的不顺利，源于这个人有一点这个不太受约束，就是王翰是个家里很有钱的人，由于家里有钱，他家里边有私人的歌舞团，有私人歌舞团叫家有伎乐，另外他还有大量的好马叫鸠有良马，所以这个人的话生活非常奢侈，在官场中间呢不太谨慎，所以他屡次遭贬，最后就死在贬道州司马的途中。这是王翰的这个生平。当然王翰是盛唐边塞诗不可或缺的一个作家。我们讲盛唐的边塞之外，讲高适，讲岑参，讲王之涣，讲王昌龄，但是我们也少不了王翰。王翰之所以能成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一个重要成员，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是因为他写的我们今天来欣赏的这首诗。这首诗非常有名，在后代有很大的影响。首句一共写了2个意象，第一是酒，第二是盛酒的杯子，写的这2个意象。什么样的酒呢？葡萄美酒。葡萄酒是西域的特产，而且在葡萄酒后面又加了一个美， 葡萄美酒。什么样的杯子呢？夜光杯。夜光杯传说是献给周穆王的一种玉杯，晚上它能闪闪发光，所以叫夜光杯。首句的七个字其实就写了一件事儿，酒美就是写了这件事儿。因为这个酒特别好，盛酒的杯子也特别名贵。当然这个酒是不是像诗人所写的在边疆的那些戍边的将士能喝到那么好的葡萄酒，这个不好讲啊，这个不好讲。其实诗人中间诗中所写的大家大可不必当真。你看我们看李白的诗，李白一写诗都是清酒。你看李白诗怎么写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金樽，金的杯子，清酒好酒值多少钱呢？十千，就是一万，一万块钱一杯的酒，所以叫金樽清酒斗十千。什么样的菜呢？玉盘珍馐就是佳肴，值万钱，一杯酒一万，一盘菜一万。且不说当时有没有一万块钱一盘的菜，有没有一万块钱一杯的酒，就是有，李白能够付得起吗？李白尽管家资富饶，但是一杯酒一万块，一盘菜一万块，他付得起吗？有必要吗？不好讲。所以我们读李白的诗，只要看到酒，李白都说是清酒。反过来我们看杜甫的诗呢，杜甫所有写的酒的诗都是浊酒，浊酒一杯家万里。浊酒是不是李白喝的都是好酒，杜甫喝的都是二锅头，都是那浊酒？未必。这就是两个作家的不同的风格。 家资充盈、生活富裕的王翰，却有着一段并不顺利的仕途经历。作为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创作的这首《凉州词》甚至被誉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一杯杯清爽干冽的葡萄酒，一个个盛着美酒的真气，似乎带我们回到了那个遥远的诗画的时代，回到了那个粗犷豪放、广袤无垠的边塞战场。此情此景，美酒似乎无需多饮，人们也被这边塞战场气氛感染而酣醉了。那么接下来王翰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边疆豪情呢？ 一个普通的戍边的将士能喝到葡萄美酒吗？能用得起夜光杯吗？当时有多少夜光杯能供他们这样用呢？所以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啊，只能说是诗人的一种写法，就说这个酒非常非常好。换句话说，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第一句，他就是写酒非常非常美，啊，酒特别美。这么美的酒，喝到没有呢？第二句写到了，欲饮琵琶马上催。欲饮那就是将饮未饮，正准备喝还没有喝，正想喝还没有喝到的时候，琵琶奏响了。琵琶奏响干什么呢？琵琶奏响在催，这一个催就给这首诗的解读带来了一个大麻烦。催什么？催什么？按照这个诗的结构来看，它集第一句极力写酒好，第二句写这个欲饮琵琶马上催，一个欲饮，一个马上催。按照这个结构来看，应当是没有喝到。酒那么好，还没有喝到，催了。这样似乎合理一点，这就带来了这首诗的催 是催什么？这个催什么决定了这首诗在理解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酒还没喝上，催着出征了，这叫催出征。第二，酒还没喝上，就催着喝酒了，酒还没喝上就催着喝酒了，啊，这是二催。第三，是催着出征了，但是被催的人不管那回事，催者自催，饮者自饮，你尽管催，我尽管喝，这就带来了三种不同的解读。所以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首凉州词在解读上就出现了三种解读的方法。但是我知道大多数的解读者是认为是催他出征，没喝上酒催他出征了。那么这样的写法，这样的解读有没有道理呢？这样的解读能不能把后面两句顺下来呢？我觉得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先写酒美，因为他正因为第一句把酒之美给写足写够写透了，第二句就好做文章了。他突然间一转，而且不但意思转了，诗的结构也转了。这个诗四句，第一句、第三句给第四句，它的结构都是四三结构。葡萄美酒四个字，夜光杯三个字，你看四三。下面醉卧沙场四个字，君莫笑三个字，古来征战四个字，几人回三个字。第一、第三、第四，它的结构都一样，唯独这个第二句的结构很特别，成二五结构。欲饮两个字往这儿一顿，琵琶马上催，马上的琵琶催了，改结构了。这个结构一改，内容上应当有一个转折。从结构上讲，它应当有一个转折。这转折是什么呢？这么好的酒没有喝到，竟然没有喝到。为什么没有喝到？因为催了。催着干什么？催着出发了，出征了，要去上战场了。所以这么好的酒没有喝上。这样一来，第一句跟第二句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巨大的对比。第一句写这么好的酒，第二句好，这么好的酒还没来得及喝，就催我走了。这个反差就自然形成了。这就是第一种催法的合理之处。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合理之处，那么下面就好解释了。那怎么办呢？酒没喝上，叫我去打仗了。因为自古而来，上战场就必然有牺牲，上了战场以后能活着回来，那叫幸运。他这里把马革裹尸换成了醉卧沙场，同样是在战场上牺牲了，马援他就可以说，东汉马援可以说那叫马革裹尸，但是唐代的王翰就可以说那叫醉卧沙场，死在战场上了，光荣在战场上了，那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自己在沙场上喝醉了睡着了一样。为什么这样写了？因为前面两句都是写喝酒了，那么我到了沙场上，如果我倒下来了，你们就当作我喝醉了，别笑话我，所以叫醉卧沙场君莫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最后一句做了补充，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后面这一句加来一个古来这两个字，就一下子把历史感给加出来了。这就像我们在讲秦时明月汉时关时候，讲那个加那个秦加那个汉，会写诗的人他往往在关键的地方加一个字或者加一个词，就把历史感给写出来了。这不是唐代一个时代的事情，这是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只要有战争，只要上战场都可能遇到的事情。什么事情？光荣在战场上了，回不来了，上战场就是踏上了不归之路。所以说古来征战几人回， 那么回来的叫什么？回来的叫幸运。光荣的什么？光荣的叫正常。这就是第一个催的讲法，催出征。 边塞遥远，生活清苦，而王翰却在诗中抒发了笑谈生死的豪情。对于边关将士，醉卧沙场和战死沙场又有何分别？边疆战事无常，也许美酒还没入口，战情就来了。战士手中的酒和马背上的琵琶互相照应，让边塞豪情尽显。刀剑虽无情，美酒却能让边疆战士们笑看生死。那么对于本诗的第二句，我们还有哪些不同的理解呢？ 第二种讲法叫催者自催，引者自引，还是讲催出征。这个和第一点一样，但是三四两句呢不这样讲了。三四两句讲成是，尽管琵琶奏响催我出征，我不管那么多，我不管军令如何，我还要照样喝。反正是醉卧沙场是个难免的结局，这就叫催者自催，引者自引，那就是听见琵琶响以后，抓紧时间再咣咣咣咣，再喝他几大碗。反正上了沙场以后，都是要醉卧沙场的。你喝醉了，也会躺在沙场上；你不喝醉，你一口不喝，你也光荣在沙场上。与其如此，不如先咣咣几杯，再上战场。这就叫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第二种讲法。第三种讲法叫什么呢？叫催喝酒。上海此处出版社出了一本《唐诗鉴赏词典》，啊，收录了很多名家对古代的名作的解读。名家解读古代名作，在名家的解读中间，他就解读成为什么呢？解读成为这个催喝酒。第一句写酒美，第二句写酒还没有喝，军乐就奏起来了。那军乐有在马上奏的吗？他说琵琶就是在马上奏的，这也解释得通啊，琵琶可以在马上奏。催什么？催饮酒。那么下面两句怎么办呢？下面两句讲成劝酒词。一开始饮酒，你也喝我也喝，很快就醉意朦胧上来了，大家喝多了，喝高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大家互相鼓励，喝，继续喝。喝醉了，大不了就是什么？就是醉卧沙场。醉卧沙场我们尚且不怕，何况是醉卧在酒场。所以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既然我们这个征战是极有可能是一个不归之路，所以我们喝完酒痛痛快快去杀敌报国，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诗的后两句呢，表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这种精神，表达的是一种正能量。这个他这种解读也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三种解读比较起来，催出征、催者自催、饮者自饮、催喝酒，哪一种解读更符合诗的原意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整个的三种解读来说，第一种催出征，我个人认为似乎更符合这个诗的原意。因为我们从结构上看，它从四三结构变成二五结构，明显的转折。他第一句那么样的用七个字渲染一个美酒，就是为第二句做铺垫。酒那么美，竟然没有喝上，在欲饮之际紧急出发的军乐奏起来了，没喝上。所以要按这样的解释来看，这个催出征，我个人觉得在三种解读中间似乎更合理一点，啊，当然这是只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 中国古代的诗歌啊，历来有一个在解读上有四个很有名的字，叫诗无达诂。一个诗没有一个固定的解读的方法，我们可以给它这样的解读，我们也可以给它那样的解读。就像王昌龄的《闺怨诗》是不是闺怨诗，它是一首哲理诗，这是我个人的解读。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中国古诗中间很多，所以我们在共同分享解读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对诗的解读有几种说法，我们一一罗列一下，把每一种说法的长处短处都讲一讲。那么究竟采取哪一种说法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自选。我觉得在诗无达诂的这个总原则之下，只要有些道理的讲法我们都介绍出来。当然如果在这些写法中间我认为哪一种比较更合适，我可以把我的意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对王翰的凉州词的欣赏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雨过白鹭洲，留恋铜雀楼，斜阳染忧愁，几度飞鸿，飘逸了江上远方。回望灯如花，为与人闲休，心事情书浓，牵我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